出街能重遇你，不禁心中暗喜。一转身，为何又有一个分身的你？这里有你，那里有你，每个途人亦似足从前的你。仿佛将藏在下意识中黑盒揭起，锁起的旧爱记忆集体倾巢逃离。四百个你，八百个你，期满行人路里步步流杀机。无谓太过，我欠你什么？这么逼我，你不是那一天已撇下我么？还是我被害后幻想太多？怎么我眼内仍印象你，人人是你，沿途万里完全未封锁，前方街角上有几多个？陪着未散的灵魂在共我拍拖，你的分身怎么紧贴着我？到底真的假的经已混过，还是以前的事？不舍得的一个是我。小的提示亦会将你清楚记起，不小心望见某君将你一头浓眉，看尽眼泪也变作你，情变旧戏，默默又揭起。无谓太过，我欠你什么？苦苦追我，你不是那一天已撇下我么？还是我极念旧后患太多？怎么我眼内人人像你，人人是你，沿途万里完全被封锁，前方街角上有几多个徘徊着未散的灵魂在共我拍拖？你的分身怎么紧贴着我？到底真的假的经已混和，还是以前的事？最跑不低的那是我，没有人惩罚我，完全是我难平复制造，凭空的塑造出你自我，徘徊着未散的灵魂在共我拍拖。那些追忆本可一跃就过，我偏喜欢他他一再折磨，其实满怀执着心的一个是我。 多谢晒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